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99集，脱困。 冬至的身体像是被狠狠撞了一下，又仿佛只是错觉，他依旧站在原地，只是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。他可以清晰地看见自己慢条斯理地将手中的三根香插入香炉，又不紧不慢地转过身，面对蜂拥而至的追兵。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冬至依旧是冬至，但身体却失去了自主权，被另一股力量所取代。 几个日本人见冬至逃无可逃，都笑了一声，姓李的慢慢走过来。 请跟我们走。 如果我说不呢？ 那我们就只好无礼了。 我不杀无名之辈，报上汝等名来。 告诉你也没关系，我叫阴雨三郎。 冬至本想问阴雨鸠彦跟对方有什么关系，但自己的嘴巴一张一合，发出来的声音完全不按照自己的意愿走。 倭国小民也敢放肆？ 童先生，死到临头了还装什么呀？不过你放心，在阴雨先生没见到你之前，你还死不了。把他抓住。 是。 身后的几个人一拥而上，但阴雨三郎很快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对方不是在装逼，而是真牛逼。就在几个人伸手抓向冬至时，对方手腕一转，手中忽然出现一道白芒。冬至手持白光挥向他们，几个在柔道界鼎鼎有名的武士瞬间就被打得七零八落。阴雨三郎甚至都没发现他们是怎么倒下的。打死他都不相信眼前这一切，对方要是早就这么厉害，也不至于落入他们手中了。但他震惊归震惊，反应却是极快的。在冬至挥着手中白光扫过来时，他及时的后仰避开，反身在地上一滚，抓住冬至的脚踝想将他拉倒。冬至借势旋腿踹在他的腰上，自己向后一蹬，稳稳地落在地上。 你 阴雨三郎是真被惹急了，骂了句脏话，赤红着双眼扑上来，一面从腰间摸出手枪开了保险。黑洞洞的枪头对准面无表情的冬至，阴雨三郎扣下了扳机。龙身几人的气度不同于一般客人，一进来立马就被大堂经理注意到，并赶紧上报到林轩那里去。大堂经理见他们来者不善，拦着人非不让进，眼看气氛紧张起来，林轩赶到了，笑呵呵的拱手。 哎呀，这不是龙局和宋局吗？哎呀，久仰久仰，幸会幸会。我这小庙何德何能，一下子来了两尊大神啊。这会所开张不久，正准备找个时间邀请两位。 冬至呢？ 什么冬至夏至的，我还真没听明白。 龙身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杀机毕露。一旁的大堂经理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后退了两步。林轩却还能一动不动，笑脸相迎。如果没有这件事儿，龙身还真会高看他两眼。宋志存打圆场道：“ 小林先生，我跟林先生呢也是有点交情的。林俊还在特管局工作，就冲着这一点，我们怎么也不是敌人。如果你知道……” 话还没说完，里头就传来了一声枪响，所有人齐齐变色。林轩骂了一声娘，大步流星地朝着枪声来源处走去，其他人则赶紧跟在后面。不少客人听见枪声也都纷纷往外跑，迎面撞上往里走的林轩，有的人直接拉住他。 哎，林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我他妈也想知道怎么回事。我这里可是正当营业场所，没有私藏什么军火枪械。 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是他心里知道 枪声肯定是跟那几个日本人有关。早知道他们居然还敢在我的地盘上开枪，就不应该把他们带到这里来。 可一到案发现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 阴雨三郎倒在地上，手里拿着枪，但他额头上却多了一个黑洞洞的枪口，血流如注，死不瞑目。周围的日本人或伤或死也都倒了一地，纷纷惊恐地看着唯一还站着的冬至。 怎么会？ 林轩正要上前，就被人往旁边一拨。龙深一眼就看出冬至的不对劲，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现在的表情太冷，更因为对方看他们的眼神不像是看到熟人，更不像是看到活人。在这样的眼神之下，一切生灵皆为死物，这不是人类的眼神。一个日本人见到冬至不动，悄然伸手想要去摸腰间的枪，但手还没摸到枪支，手腕一痛，他摸得惨叫起来。 冬至！ 宋志存忍不住喊道。他骇然地看着冬至手中白光一闪，日本人的手腕落地。 不知是哪位正神驾临，请恕我们失礼，这几个都是倭国贼人，我们是前来抓捕他们的，还请正神高抬贵手。 池半夏听到龙副局长嘴里说出文绉绉的话，感到有些不适，但更令他吃惊的是冬至的变化。听见龙深的话，冬至漠然的眼神终于有了一点反应。 既然是官府来人，那就移交给官府处理。 龙深的目光从旁边的神龛扫过，拱手道： 多谢正神，还请关圣大帝归位。 冬至缓缓点头，池半夏已经合不拢嘴了。他发现冬至的声音很古怪，像是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说话，声音重叠，宛若回音，就跟钟于一那天请神的情形一样。但是冬至也向龙深回了个礼： 吾乃光二，不敢在有缘人面前自称大帝。 此事由我们收尾善后，就不必再劳烦正神了。 冬至点了一下头，身体微微一震，忽然软倒。龙深伸手拦腰一揽，将人打横抱起来。 林轩，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了。 林家开的娱乐会所里死了个日本人，哪怕不是林轩杀的，他也免不了麻烦缠身。因为就算龙深他们不追究责任，日本人那边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所以当林轩跟龙深他们一同坐在会议室里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淡定了，甚至还有些难看。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，但我只负责帮他们打听青铜镜的下落，顺道派车把他们接过来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一概没有参与。你们要找的东西和人都不在我这儿啊。 宋志存没什么好气。 哼，人是在你这里死的，镜子也是在你这里丢的，你怎么也不能把这一切都推得一干二净吧。老林以前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，怎么他的儿子这么没有担当啊？ 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。这事情闹大了，这间会所顶多关门歇业一段时间，又不会牵涉到我身上。 你肯定知道那些日本人的目的，还有镜子的下落。只要你肯合作，可以将功折罪，我们也不会再追究林家的责任。林轩，现在我们俩跟你谈，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，要是等到上头出面，那可就不是坐在这里了。听说你这几年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呀，想必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。倒卖文物，绑架，就算只是从犯也够你喝一壶的了。更何况还有几个没死的日本人在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可以去问他们。 林轩沉默片刻道： 镜子是真被阴雨三郎的同伙带走了，但我估计他们没有急着离境，应该还在中国。 那面青铜镜有什么特殊？ 我只知道日本人很看重那面镜子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读上面的帖文，所以还特地去贵州请了鬼师。 龙深皱起了眉。 帖文？ 那镜子应该是有什么秘密，我可以协助你们追查日本人和镜子的下落，但我想要一样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龙鳞或者龙骨，但凡龙身上的哪一个部位都可以。我听说上次在长白山你们就收服了一条古龙。 不可能， 那条古龙已经上交国家了。 林玄摊手， 既然宋军没有办法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 你要龙骨做什么？ 林轩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 入药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